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嚟到第三節啦，要讲九龙西啦。咁如果我冇记错呢，有一集我唔知 solo 定係乜嘢嘅时候呢，其实睇返2012立法会嘅战绩，你话要乱呢，其实我係讲过一样嘢。其实其他大区你讲緊美籍，即係单緊第六第七啊，同埋就係第六第七都冇机会争嗰啲人，其实都有一段距離嘅，即係頭先九東咁咧，你爭得美籍嗰啲咧，其實柯創盛、無人達、譚德志，你唔好同我講胡慧山突然間佢突然間飆到上嚟第七、第八， 譚香文咯， 係唔可能，譚香文係零啊，sorry 二嚇，所以唔好同我講究竟係出譚香文定快必嚇，嗰啲係已經完全傳入唔入流啦，而家見到，好啦， 九西 真係有一爭美籍嘅咧。就真係亂啦，即係睇得九西同埋係新東係真係好亂嘅啫。因為你而家講緊蛋嘅蔣麗雲第一 23%， 梁美芬 21%， 第三毛孟靜呢已經少決嘅15%㗎啦。第四呢就真真正正係踏入呢個紛亂嘅環境。第四係游慧晶 8%， 第五黃毓民 6%， 第六黃碧雲太遲啦，兩個名都係 6%， 跟住劉小麗有5%，譚國橋有5%，狄志遠有5%，跟住仲有飛天珠3%，你都唔能夠即時抹殺佢嘅可能。知邊個飛天？唔係嗰個係維園衝鋒嘅大陸豬，唔係飛天珠。 大陸豬。 大陸豬差唔多，我係第一個知佢參選嘅。 你仲好熟㗎？ 唔知點解邊個俾咗我電話佢？唔知係院長講乜鳩？佢係第一個同我講，喂，九西有冇 friend 嚇？而家爭少少簽名，我又係佢微博。 喂，但係咧，我想話咧，我嚟琴晚應該係琴晚，咁睇咗呢個 CCTVB 嗰個論壇，係咪 CCTVB 咧？係個論壇就係九西咧，哇！真係完全係一個街市嗌交。 啊 ，sorry， 仲未講何志光 1%， 吳文遠都係 1%， 林依麗、關新偉、李永漢零啊！哇！真系大佬，吴文远同何志光都有1%啊！ 系咯，我觉得文远又真系呢个咁差， 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值得讲呢一样嘢。 其实文远咧喺论坛系最正常嗰个咯， 我就同你讲，就系正常啲人已经拣晒毛孟静啦，已经拣晒游慧晶啦， 即系佢哋攞唔到嗰个光谱嘅嗰部分出嚟咯。 Exactly， 你要系觉得自己好正常又讲道理，已经支持晒黄毓民、游慧晶啦，已经支持埋刘小丽啦，仲边个俾票你吴文远啫？ 系咯，中间真系仲有，好似刘墉咁咯。 咪嗰个 percent 咪冚唪唥啲左交咯。 系啊， 冚唪唥啲左交咪俾票佢，但系左交啲几 percent， 啲左交就系得1%。 系， 就系得1% 就系支持呢个污糟邋遢幅相影到，跟住就系一个人喺小巴嗰张咁嘅相，就系嗰个吴文远。 唔系嗰个担住个十字架嗰个， 唔系。 哇 ，come on， 即系咁，我宁愿好似何志光咁算啦。 唔系，喂， 呢个有声有色啦。 C K 真系，你问我真系 O K 嘅，老实讲。 摆明就系有声有色。 系，喂，佢论坛又系真 O K 喎，呢个人。 哇，今日玩游戏精玩到几兴奋啊，大佬系咪？ 我仲谂下，已经咁正常嘅，原来 系。不过唔系嗱，即系 枪啲 friend 讲咗呢个咩？即系撇除咗呢个阿吴文远佢哋呢啲就 散兵有用， 就算数啦。即系救佢唔到就呢啲系咪先？嗰阵最想见到，啱啱我都同 Donna 讲过啦。 系 而家最想见到局面就系咩咧？游慧晶最后一只 首任黄毓民， 首任黄毓民呢个咧嗱，其实都唔使，其实都唔使住。第一， 我真系一句都冇闹游慧晶咁就 系啦。第一咧，第一件事就系咩咧？嚟紧嗰个滚动民调，游慧晶要再一次踢走咗毓民落嚟先。 而家已经系 毓民嗱，毓民嗱，即系我哋嗱，阿威敏嗱，你就帮手嚟紧咧，就听一听阿毓民个节目 系好。 佢几时发癫？咁狂笑游慧晶， 上一集开始 系啦嗱，咁咧就 已经系上一集开始 系啊， 已经有微言啦。你睇今日定系游慧晶过捻埋黄毓民？ 屌！而家今集 屌你！呢一集你仲系开炮你啊？ 边师啊？呢啲做鸡 又衰， 死落地狱啦你！ 但又衰，你呢一刻开佢炮就摆明系根据个民调而开佢炮，你就越闹佢自己越扑街。 唔係咯，嗱，即係呢樣。 我話俾你，黃毓民呢鑊啊，真係萬劫不復，你落地獄啊你！ 唔係呢單嘢咧，大家嗱，威猛，我哋大家真係買定多啲花生，就等真係等剝花生派嘅得 OK 噶啦。老實講就真係咪先？佢上個星期好似已經係咪已經人喐啊？姚偉晶咧就話咧，你拎出世紙出嚟做咩啫？ 係 你拎出世紙出嚟做乜嘢啊？咁樣樣啊嘛，係啊，哇，幾好笑啊！ 黃毓民嘅性格咧，佢係多數會發老皮多嘅， 一定會開拖啊！ 點解啊？咩？點解要鬧佢出世紙啊？佢證明自己係聽佢出世咋嘛， 佢已經係勝利衝昏頭腦，佢個腦已經係想鬧鳩人，你明唔明？佢、人本身係咁嘅人。 你如果尤慧晶真係過到鬱文，佢鬱文真係發癲，大佬。 係啦、啊，今日就係咁嘅情況。 咁如果過咗咯， 發癲咯，係一定開拖嚟嘅，一定開拖啦。鬱文 已經跌咗2%嘅啦，而家 佢肯定全力喺度狂小話尤慧晶噶啦。 係啊， 係 啊， 跌二佢就上一， 所以嚟緊真係要睇嘅嘢，如果真係所謂叫熱普城集團係向清正开火嘅话咧，我系深信清正系会得到广大市民嘅支持而退。 梗系啦，大佬，系咪先？喂，我如果系我嗱，老实讲，嗱，老老实实，真系咧，真系揾一揾陈浩天。昨天当晚喺天马公园就系叫人哋唔好投票俾热普城，因为佢哋嘅政治理念系唔同嘅。我哋港独，佢哋系永续基本法啊嘛。 只要梁天琦啊，9月3日出个 statement 啊，黄毓民输到冧冧冧。 咪系大佬， 你话俾我听，梁天琦点解突然间有个 plan B 出嚟啊？ 系咪先？ 点解个 plan B 仲要系针对叶普成集团？ 死啦！咁样呢个第七代灵童会点样做咧？ 一定同黄毓民厮杀之后国际打架。 威猛嗱，你就嗱揾多个星期讲一讲第七代灵童，我哋拭目以待啦，好唔好先呢样嘢？ 我识得太多灵童啦， 呢度都有几， 太多 呢度都有几个系嘛？ 呢度都有几个啫。 我同佢都好熟噶。 系啊，我知吓，咁我揾日要 集齐晒几多代？ 嗱，15个拣6个，美籍而家黄碧云。以我所知咧，黄碧云就而家喊紧惊噶啦。 唉，边个唔喊咩？全个民主党喊惊噶啦。 咪咯， 黄碧云零舍惊添呢啲嘢。咁但系老老实实，你话要喺黄毓民、黄碧云谈嗱，谭国桥同黄碧云之间嘅激，即系个争逐咧，我都又唔系咁激烈嘅。因为黄碧云始终都有自己元帅个 支持。元帅嗰单嘢系咯。 所以我觉得黄碧云都系稳。 有啲正职嘅佢叫做。 所以黄碧云、毛孟静、梁美芬、蒋丽云四个系胆咧，基本上余下嗰啲咧就系一堆泛民争两个。咁究竟嗰两个系尤慧晶、刘小丽啊，定还是黄毓民、刘小丽啊？ 诶、哎，林依丽。 点为林依丽吴文远咧就拭目可待 李永康咗， 李永康咧就李嘉鼎个仔啊！ 嗱，李永康要讲乜咧？李永康就系讲佢第二 个 扶位落。 哦，咦，咁熟口面又系佢。 嗰条扶位落咧系专搞人法团嘅， 系 佢系专去中钉又好，入侵啲法团又好，同人搞事。 Oh, exactly， 因为我屋企俾佢搞过嘛。 中钉 系。 哦， 专系去搞新法团，佢仲要系团结埋啲所谓叫做管理公司去冻结你立法法团 嘅 资 产， 令到你啲管理员冚唪唥冇粮出去搞嗰啲嘢嘅， 好熟噶佢嗰啲嘢。 点解佢哦？ 九东驻扎咗好耐啦，喺观塘尤其是，以我收到风，咁所以嗰度有泼李永康出嚟选咧，我唔知点解，即系我觉得系为自己多嘅。你话李永康有冇资格插到尤慧晶啲票咧？ 唔系啊， 系咯，即系太远啦，嗰啲系0%嘅支持度嘅人嚟嘅，咁所以就 不过有人话系咩？有人话其实都系郁敏怼佢出嚟，督佢出嚟咧搞嘢嘅。 郁敏当然系 有关系噶， 哦， 佢出嚟搞嘢意思 好似啊，唔知边个同我讲有啲关系咁佢哋系嘛？ 有， 枪支嘢应该系啲啊， 系咯。咁但系你话个 effectiveness 系咯， 就唔系好好咯，即系效果非常之差吓。李永康开头都有人讲下，佢系李永康点啊？入嚟啊！ 嗱， 攞咪讲啊！ 唔系呢个好大问题嘅，因为咧，李永汉嗰度我哋冇办法喺选举论坛嗰度咧系有个即系好嘅展现，因为而家选举论坛啲时间好少啊， 系啦。 嗰个问题就 系、 是，而家就系黄毓民系把炮到胆大包天个地步，你摆明系揾一条友 啊，压时间啊， 摆喺同自己同一个同场嘅论坛入边，而佢就系、是、睇死你班友，冇人敢现场踢爆佢哋。咁呢样嘢 係 好困难嘅，即係我哋都不能够系即係叫 C 对 CK 系话有好严苛嘅。 你讲讲现场泼黄毓民屎啊？ 我呢个 CK 反而做得到。 你要好完整咁讲话李永汉同黄毓民嘅关系，呢、這个困难少少俾富士系。 系啊， 系啦，佢你拣边样？ 咁你讲咗佢关系 史猛啊， 系咯，富士 嗰啲，富士嗰啲几少不得啦。咁你有咪啊？要讲佢嘅关 系 好啲， 系咪？即系我因为 我等睇你表演， 成件事我哋想完整咁 present 一次嘅原因，就系话首先系问阿黄碧云，点解黄毓民会喺佢去年区议会选举支持一个民主党嘅人叫冯敬文啊？呢个你都系民主党喎，苏九年，即系会去参选九龙西红磡。九龙城区议会红磡湾嘅选区，佢戒走咗工党啊后生仔啊赵志信嗰啲票，等佢输捻咗咧，系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就联系到就系李永汉嘅问题，因为李永汉上年亦都尝试过参加区议会嘅，佢参选个区议会叫富柏嗰个区，咁又系一对一嘅公民党对一个独立建制嘅系，而条友咧系报名参咗选之后咧，发现自己唔捻系选民，所以俾人 disqualify 咗嘅。 吓？ 系啊，系啊，系啦、啊。 咁、 啊、 所以我哋需要再跟住又要再讲翻呢个黄毓民同李永汉个老母嘅关系， 系 喺一个佢老母熟熟，跟住先至系提叫 阴阳眼 个 嗰个， 跟住先至叫呢个李永汉出嚟参选噶嘛，系因为第三重嘅关系，最后一重嘅关系就系话要展释而家法庭审紧乜嘢？审紧个网台主持 Anthony 张吓收统战部15-25万，叫一个人出嚟戒票啊嘛， 系 咪？咁黄毓民五嗱。黄毓民热血公民有六个区，有五个区有民主党嘅人，有泛民嘅人喺度嘅，系嗰度跟住又叫埋一个李永汉出嚟，喂，嗰度黄毓民嗰度有几多系即系进账咧？请问，所以呢成个关系要喺论坛入边得嗰两三分钟嘅自由辩论时间咧，系讲到出嚟，港台嗰个就系得1:40嘅总时间系讲唔到嘅，系呢个先就我哋面对紧个困难咯。有乜计啊？ 如果有人冇记忆冇错嘅话，李永汉系参加过人民力量啊！ 2011年嘅时候， 系啦，佢系有换衫影相嘅。 大家系抄下翻啲报道，成日你上 Google 嘅话咧，你打李永汉、黄毓民嘅话，已经出到嚟噶啦。2011年佢系话想去即系做票债票上嘅，系唔知道你有冇份啊？ 有啊， 系啦。咁但系嗰阵时最尾就系话咩？因为私人理由、屋企关系咧，系就冇出。 佢话佢老母唔俾佢出， 系啦。 佢话佢老母唔俾， 又系用老母。 哇！咁千丝万缕原来 吓，咁我哋关系有得你啊！拜托你，先生。拜托你啊，张生， 计帮我点样，即系成件事可以讲得清楚啲，事可以喺得个1:40嘅情况之下，大佬， 真系 整个图咯，系 你都搞唔掂 ，infographic 啦，整个 专业嘅照芒队系嘛？ 哇，点啊？我哋跳啦，喂，要 仲有 两大区啊？ 两区啊？ 做边区啊？ 新界东南， 新东卖区啊？ 乱啊！ 哦， 杨岳桥， 真系主场，真系呢个 杨岳桥19%，郭佩凡11%，方国山8%。陈克勤7%，梁国雄7%，范国威7%，容海恩6%，郑家富6%，梁仲恒6%，陈云根5%。嗱，之前我读嘅冚唪唥就系前九席啦。陈志全掹车边唔入就4%，李子敬3%，张超雄3%，林卓廷3%，李思燕1%，侯志强1%，麦家俊1%，梁金成0%，黄心如0%，邓家彪0%，廖添成0%，陈玉娥0%。 嗱，呢个就系、是。我头先就系讲喺 TVB 分咗五集嘅选举论坛， 我真系唔知点样睇晒。 我真系好辛苦先睇到3.5集， 点都睇唔晒噶啦， 点都睇唔晒真系。 但真 系 好好笑、啊。 讲 重点， 重点 让我提眼食眼梗 胆。 不如讲林卓廷先啦、 啊。好有得啫， 我觉得系 OK 噶噃。 嗯，好呢、這个党友， 我觉得 支持。 林卓廷系 喂大佬，你旧年。上届都60,000+啦，民主党喺新东， 而家有冇60,000+？ 冇， 因为嗰60,000+太多选择啦，60,000+可能有4万跌咗杨岳桥嗰度咧，咁啲人知道梁国雄唔得，就觉得梁国雄系泛民嘅朋友啦，又过咗啲梁国雄嗰度啦，梁国雄自己啲旧票过咗梁仲恒同埋陈文根嗰度啦，咁你新东有几多票咧？ 仲有方国山咧？ 方国山系另外计啦，嗱揸嗰8%自己变出嚟嘅。陈克勤、杨郭佩凡嗰啲又稳噶啦，11%+7%。嗱，容海恩咧就非常之人气盛嘅，老老实实。 哇！但系辩论真系好差、啊，即系嗱，我嚟新先，我同佢 系 好 friend， 即系唔系好 friend， 即系识咗好耐，好多年嘅朋友。但系哇，我睇佢即系惨不忍睹咯，睇佢论坛俾人插到。 佢唔系做开呢份嘢嘅人咧，你喺论坛 佢即系一啲政策研究都唔熟。 你俾阿杨岳桥一切就冧啦，一切散咗佢啦。 但系 咧，我 系唯一一个 系个个都插佢哦。 系叶柳党嘅猛将咧，我觉得杨海欣系入眼嘅。 但系咧，我咧有一个去助选团都核心嘅人就同我讲咧，佢真系自己讲佢自己讲佢话咧，唔得。 得， 因为咧佢可能做做民做民调咧，可能就因为新民党或者咩啦、嗯，但你去到落到去咧，佢话咧做选举嗰阵时咧，佢知名度太差太差。 但系佢系一是，譬如小巴线系一条小巴线都系佢啦，隧道口啦， 唔记得你 巴士啦，哇，真系 唔系啊！你话如果你话佢嗰个竞选 campaign， 其实佢一年前已经喺芝山隧道 系啊， 嗰、那个青年专业乜乜嗰个 清正网嘛， 清正网 我有去 opening 啦， 打俾影相， 系啊，已经做咗啦，但系唔得就唔得，因为你。即系佢呢种类型咧，即系嗱，你问我咧，就叶柳就机关算尽啦、嗯，就谂住揾条女后生啊，桂林桂林美啦，又大律师挤落嚟，就呢个新东啊嘛。 嗯， 其实机关算嗱系 OK 嘅。 唔系你对唔住，机关算尽。点解咧？佢其实就谂住咧，就系、是、咪第一就女人票， 啊、 就立兴姐嗰啲。 嗯， 因为民主党唔系出女人啊嘛，今次、嗯、第二大律师就插埋你杨岳桥嗰啲。 嗯。 咁啊，机关算尽，点知咧？新东啲选民跟新东啲选民咧，如果头发明嗰啲咧，或者比较中间啲咧，都太过 well educated。 系啊系啊，新东真 系 好奇怪嘅。 真系知道呢条女落嚟咧，就博大雾嘅、 嗯， 根本上浑水摸鱼嘅，同埋根本上，你估好多人中意你叶柳咩？咁叻叶柳姐落嚟选啊笨！ 我会觉得佢同阿方国山个 spectrum 有少少重叠嘅。 唔系方国山个咧，就真系你问我咧，就方国山真系学你话斋，你我听过最精警嘅分析咧，就你啱啱嗰句，啲票者变出嚟嘅。全部啲票自己打出嚟嘅，冇西环，冇左派 方，全部将军澳， 全部自己票， 又 苍城，佢、 啊、 立住阿苍城赢啦。跟住你是但佢 够唔够赢？ 佢契爷张仁龙 吓， 唔系胡峰咩？ 其中一个啦， 胡峰嗰个就系礼节性嘅， 陪佢 系啦，真系揾食嗰、那个，真系有咩？佢就系阿龙叔啊嘛， 系 啊，咁样啊嘛，咁你话系咪先？嗰度佢嗰度自己走一啲表出嚟，边个都打佢唔甩噶啦。因为咧，佢因为最硬净系佢，你问我就唔系西环俾佢啲票，亦都唔系任何政党俾佢，就自己打翻嚟嘅。个天下个光彩自己打嘅。你点攞佢啲票走啫？咪 咁好值得钦佩、啊。 唔系，因为容海恩咧，如果呢个民调， 容海恩零噶嘛，新界东， 你要 佢升咗上嚟好多啊！容海恩 佢要跌系要跌好多啊！即系佢因为占佢底嗰阵咧系张金富啊、梁仲恒啊、陈文根，完全唔系佢 competitor 嚟噶。咁所以佢唯一系佢 competitor 咧，就要数到去差唔多占底嗰啲李子敬啊。咁老实讲，李子敬同容海恩，我会拣容海恩，我唔会拣李子敬。 两个都唔拣咯， 咁系 咯， 咁梗系啦。你 对唔住， 你唔系嗰个，即系你唔系对家人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我投开建制，我要啲温和建制派，又或者啲做生意嘅人代表啲中产啊，所谓叫专业人士啊，我觉得我会试容海恩，都唔试李子敬。 喂，但你睇过佢论坛，你真系吓死噶喎、 啊。先啦，如果你即系啱啱我有少少另一个睇法咧，我唔系唔同意阿 Raymond 你嘅讲法，因为咧你。第一咧，即系你意思就话，有啲比较所谓中间嘅选民，可能咧系讲紧佢嘅票可能系要3% 到啦。 嗯， 嘅中间嘅选民咧，佢咧就一定唔会投俾泛民噶啦。 系啊， 佢亦都唔会投俾 建制、 民建联嘅，因为佢唔会投俾土共， 系 唔会投俾呢班有拉布嘅。 系 中间派，中间派佢亦都唔系，佢亦都唔系 长毛支持， 佢亦都唔系良心中产。嗱，长毛其实边人投俾良心中产？ 嗯， 唔系激唔激转嘅问题。佢系投完俾长毛咧，系感觉好良好嗰啲人啊。 嗯，我同意呢样嘢， 良心中产嚟。 我同意， 即系左派。我系、啊、我心入边系左交、啊。不过咧，我层楼成1000万嘅。 啊， 系啊，即系我个谂法同我嘅经济行为系完全唔同嘅、 嗯。 我其实支持自古华啦， 咁 我有钱 都系好多呢啲人 嘅。嗱，我咧就好支持环保，不过我车系3000cc 嘅，即系嗰啲人好多。 唔系我食刺嘅。 系啦，系啦，即系我就唔理你我食刺嘅咁样嗰啲嘢啦。即系我个嗰啲叫咩？ 我好多，我新东我都系。 所以全部系。 唔系，其实全香港都好多嘅。嗱咁啊，我哋咁样咧，呢啲人嘅话咧，如果呢啲人即系咧，我自己有少少谂法咧，就系、是、咧，如果呢啲人要投票嗰阵时候，佢谂一样咩咧？佢唔系投票俾容海恩同埋李子敬， 嗯， 其实系投票俾叶柳定系田少， 嗯 嗱，老实讲，你会如果个人咧， 咁啊，梗系田少啦，而家新当 宁愿做叶柳呢啲咁嘅婆娘，呢、這个咪 扫把头， 扫把头咁。嗰陣時叫咩咁 disgusting 嘅女一個女人，但係頭先舔笑咧，係咪先？即係我 飛上去北京， 我哋覺得咧 阻止廿三， 有啲人咧係會有一個咁嘅自己有咁嘅 傾向，嗱，即係我唔敢講係咪真係有，但係咧我就唔覺得佢哋兩個啲票咧係即係好似 Raymond 你啱啱咁樣分法咧， 唔係呢個就呢、這個，唔係咁。 係因為咧有，我覺得佢哋 係唔係呢個就呢、這個，但係佢會 因為投票呢票咧，其實係幾唔同。唔係你投得比自由黨嘅人咧，其實一定係爭葉劉嘅。投得比葉劉嘅人咧，根本上我咧佢其實係可以投俾民建聯嘅人嚟嘅。所以其實容海恩咧喺成個新東建制派嗰個 spectrum 入邊咧，其實佢係嗱你要記住，容點解葉劉揾容海恩落新界東咧？唔係因為佢喺新界東覺得自己有票啊，因為公民力量有票。 公民力量係咯， 公民力量大概18,000-21,000票、嗯，所有區議員夾埋曬一齊， 係咯， 佢咪諗住偷雞咯。因為咧， 大圍好勁噶，佢哋喺公民力量 諗住偷雞，就唔係因為咧，唔係因為嗰個啱啱即係我哋講話投唔投俾民建聯啲人。是因为佢諗住攞俾公民力量，但最大问题就係呢而家就係呢你公民力量嗰啲票呢係全部街坊票嚟，真係认住嗰个人嘅啫。我投俾黄泽彪就20年投俾黄泽彪。 山哥就係山哥咁。 投俾潘国山。 潘国山就 係山哥。就係投俾潘国山㗎啦。投俾边个我唔知边乜 嘢。时间啦，总之孙容海恩咪成日拍住你几个拍 video 囉。 何厚祥，譬如何厚祥咪嗰啲去何厚祥投俾何厚祥啦。係咪过到票呢会过到啲。但係呢啲人佢覺得 穿票嚟㗎嘛， 只有啲人覺得佢可能嗰個喺一個大選入面同佢嗰個區議會投票嘅行為係唔同嘅話咧，呢啲人咧好容易投俾民建聯嘅，唔一定投翻落去嘅。除你話公民力量係咪過得到票俾新民黨候選人咧？即係咧，你問我咧，理論上係得嘅，即係佢哋啲票係好穩嘅，但係亦都係咪 合拼咗？ 合拼咗，但係合拼咗，佢要保留快招牌。 我成日見到葉劉喺新東喎， 佢合拼咗，但係要保留翻快招牌啊嘛。因為啲新界東啲人咧，佢淨係認得公民力量嘅招牌啊嘛，佢唔認得新民黨嘅招牌。係 啊 係 啊， 如果認得新民黨招牌，就田北俊落嚟選啦，唔係田北辰落嚟選啦，因為唔認得個招牌啊嘛。 彩你都傻， 你如果真係掂嘅話，葉劉落嚟選啦。系咪使咩港島區打呢啲咩泥水泥漿摔角啫？ 唔夠膽，我唔夠膽即刻否定啊！你嗰個講法好有道理。O K， 咪田北辰 第二啊嘛，咪田北辰埋新西 噶嘛， 係啊， 咪田北辰。 即係所以我有個睇法就係咧，因為咧佢哋有個咁嘅本質上咧，葉劉同埋田北俊分別咧就唔會撈亂啲票乜滯，我認住。 O K， 再睇。咁基本上唯一最後一樣嘢要講咧就係梁仲恆、陳雲根同埋萬必。咁基本上第九席咧，而家系梁仲恒嘅6%，咁跟住陈文根同埋陈志全。咁好坦白讲咧，又系讲翻头先九西啦。究竟黄毓民会唔会向全个清政开拖咧？如果佢开拖嘅话咧，我真系预计成个叶宝成即刻会跌飞。梁仲恒啲票稳，即系啲票稳咗咧，咁我就觉得陈志全咧系有机会去爬翻上去。咁真系 好啊，文 因为你前边就系话可能系三个建制派打一个方角翻，另外嗰五席系泛民嘅话咧，你又真係可能要塞一个橡筋裤啊，或者我真係即係好 范国威 吓、啊、你真係要成日跌出嚟先。 係咯，张超雄我唔想去跌喎、啊。 张超雄已经立住咗阿杨岳桥啦。 係咪又係杨岳桥揽住。 係囉，已经两条友自己搞掂咗啦。 咁、啊、所以就林卓廷已经系讨论之外㗎啦，我真係觉得。 林卓廷如果面呢讲句就输到尾灯都见唔到。 因为係囉。 咁大喎！ 但阿挺系 OK 勤力嘅， 我冇话佢唔勤力，但系据我所知又好似党内嘅人都未必系咁落，即系落力同佢做少工程。 咦？你唔系暗示咁衰啊嘛？讲笑啫，唔系佢冇噶啦呢啲系啊！你时不如我啦，你做你 长毛咪赢咯， 赢啊！ 长毛赢， 唔系长毛系真系好中产投佢噶，尤其是今年啲激进派拆得唔紧要咧， 好担心。 唉，个都担心噶啦。 好啦，最后剩翻少少时间讲新西。新西， 我想讲埋新东咧，一个叫黄心如嘅女子咧，佢系唔知 TVB 做副导定唔知 PA 噶，系啊， 哦， 但佢讲嘢真系 make sense 噶 ，make sense 唔系参选嘅条件嚟嘅， 咁啊系，即系好似小女孩咁咯，就话 三张几四张噶啦嘛， 系咩？唔系， 系咯， 呢个妹妹嚟嘅啫， 妹妹 几多岁啊？ 我80后，都三张几四张啦，啱啊！佢唔系妹妹，即系佢唔系廿零岁嗰啲妹妹。 系咯，都卅几噶啦。 佢都三张几噶啦， 都幾好嘅喎，講嘢佢就講咩主鬥研鬥機鬥在普通級咁話你哋。 係啦，咁就係前面嗰五個泛民，你是但揀一個出嚟啊？ 唔揀佢。 嗱，你又唔識 揀，咪咯， 冇人揀到㗎啦， 冇人揀到㗎啦。 好，俾佢新西。 新西田北辰第一 19%， 跟住第二係郭家麒。其實我好奇怪郭家麒點解上得咁高。尹兆堅第三 8%， 麥美娟8%，鄭松泰8%，馮檢基7%，王俊傑7%，梁志祥6%，陳恆斌5%，李卓人5%，黃潤達4%，黃潤達何君瑤4%，呂志恒2%，黃浩銘2%，朱海迪1%，周永勤1%，高志輝1%，邝冠允是哪个来的零，汤永之零，张慧晶零。 好啦，九席。 有啲事非要讲先。咩叫汤永之呢？大家知道2012年人民力量选立法会新西呢，佢排第四嘅。点解突然间嚟报纸都督佢出嚟选呢？係因为黄毓民主事。同李炳汉 case 系一撚样。 即係排你后面嗰个啊？ 我知呢个系事实。 唔系即係排你后面嗰个啊？我唔知咩样。 报纸攞去由头到尾都系黄毓民条靓。永远都是有边度饭就食边度饭的契弟，跟尾狗走狗。 报纸佬 系啦，边个报纸 清楚啦，明啦。佢甚至到呃咗一个文化界嘅前辈一笔资金，系有心人捐咗一笔钱俾个文化界前辈去办一个智库，但系呢个报纸佬竟然攞咗同一笔钱去同汤永之， 我走先， 做一个地办。记住我讲过呢句说话。呃钱你含价令。好，讲完是非啦。田北辰实 9% 应该喐唔到㗎啦。郭家麒我係好。 喂，我就所想讲点解点解阿明咁低㗎呢， 阿明咁低。 有啲人就话因为 sampling 嘅问题啦，即係因为佢读佢王浩明唔识就识陈大舊。 又要讲一段。 因为呢佢喺。 又要讲一件事。 因为嗱佢喺雷动嗰个呢佢係。 由头到尾都系。 由头到尾都第 number one 㗎嘛。哇，嚟呢度好真係由头到尾都系 1%。 因为好坦白，即系呢个民调嘅 sampling 同雷动嘅 sampling 系完全唔同啦。呢、這个首先啦。第二就系话我真系冇办法唔讲一样嘢。你当初如果决定人民力量同埋社民联合组名单大家系组成一个选举联盟嘅时候，你睇到而家嘅民调系完全证明呢一个决定系输到不堪。人民力量系完全即係獲益唔到社民連喺新界西嘅支持 ，vice versa 喺香港島嘅支持，亦都完全一啲都繼承唔到之前社民連嘅支持者。 嗯、 即係呢一樣嘢係非常之想講嘅。即係老實講，輸到冧冧冧。而家你 但係好多人明會贏嘅、哦。 好老實講，呢、這個 case 就係頭先阿羅 人甲 講過嘅 case。有啲人係認住陳大舊個頭， 係一個朵係咯。 即係如果陳大舊你聽唔到陳大舊個名嘅話咧，我唔即係我唔覺得佢會投俾阿明嘅。 因為佢陳大舊個地區都做得幾好噶嘛。 當然啦， 係咯。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 即 係 同方學山一樣，地區 進票咧 穩陣噶嘛啲票。 我又覺得就係好唔好彩喎，可能過咗去鄭松泰同黃俊傑是但一個人嗰度，即係由頭到尾新西嘅激進派咧，得陳大舊一個嘅啫，即係等於新東嘅長毛。問題就係話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新東嘅長毛咧，其實係另外一個，即係我本身係一個好中產嘅，我本身係一個有身家有家底嘅人。問題就係我心裏邊係個左膠嘛。問題就係話我喺新西，如果我係一個有錢嘅左膠，我投俾邊個咧？咁我唔會支持陳大舊喎。即係我有其他選擇嘅，我唔一定支持陳大舊嘅。以往就係話我只係有陳大舊一個選擇，於是上屆左票王40000多票，但係而家咧我唔知喎。我覺得如果我心目中係左膠，不如我投黃俊傑啦，佢都好左。 黃俊傑邊位啊？ 清正啊。 哦 ，OK。 嚇、啊，咁喂，咁我不如 咁即 係 清正同熱血公民又對冚咯喎？呢區 我又好衰咁講句咧，如果呢一區如果變動唔大嘅話咧，我覺得激進票又真係夠分兩條隊嘅。因为你讲緊係20-9喎，你數到去第九呢，而家讲緊係李卓人黄润达之后嗰啲呢就冇得入，但係问题李卓人嗰美籍係5囉，即係讲緊郑松泰同 唔係陈恒斌係9啊，李卓人都入唔到啊， 1、2，我數多咗个李卓人嗰5都已经係问，咁陈恒斌同李卓人都係5嘅， 佢仲要李卓人係跌咗4， 咁你如果係一次过要升2-3% 呢，就李卓人我相信有能力去反先翻嘅，咁但梁志祥陳恆斌咧就梗局嚟噶啦，因為新西建制派配票能力咧非常之厲害嘅，咁所以如果李卓人上翻去嘅話咧，基本上上邊就要跌一個泛民候選人。 我都黃浩銘都會上翻去咯。 咁你仲要加多個黃浩銘入嚟，咁就真係鄭松泰同黃俊傑兩個都唔入咯。咁你如果呢一刻問我阿明點解突然間會 咁低？ 唔係，係突然間，如果升得幾個百分點，係要打低埋鄭松泰，打低埋黃俊傑啊，咁我啊真係俾唔到個原因嘅。 即係做十九日喎、啊。 你有啲嘢特別發生咯，即係你譬如真係可能黃毓民同成個清正開拖，咁你大家覺得呢兩邊都係屎，呢兩邊都係鬼，我不如揾個阿明啦，咁係得嘅嚇。但係我唔知呢樣嘢會發生。即係 so far 到而家做咗十九日，所以點解我一路以嚟我都唔想咁早去講選舉，就係話真係呢個 rolling pool 未開始嘅時候，所有人都唔係咁估 啊。係啦， 你覺得之前 我睇呢個 pool， 你覺得之前討論係有意思嘅咩？冇意思喎！屌你而家睇一睇，黃浩銘都喺唔知第十四五，會有意思嘅咩呢啲嘢？跟住睇一睇新東就哇喺。原来得个郑家富入到去啫，林卓廷原来真系输到尾灯都唔见嘅，咁我真系唔识喎，呢 我又唔觉得咯，真对唔住。 咁坦白讲嘅，即系自同 即系我嗱，民主党讲真 系 五加一就难保啲， 系 我觉得二三加一二 or 三加一都得嘅，应该。 依一刻就即系嗱最问边嗰个可能系江俊宇咯。啊， 唔系，唔系一嗰个，唔系五区加一啊！ 高佬阿兄姐出嚟之后，佢之前落下激啲咯，系急啲。 系咩？ 咁我唔识喎，原来阿兄姐帮佢一把，你本都害紧咗。都唔系嘅， 都唔系 嘅。即系新东咧，民主党嘅即系惯性支持 者 咧，嗰啲 人 会。 喺论坛真系闹啊，郭佩凡闹到死癫咯。 屌，咁嗰样嘢，大佬啊，上年袁立明闹过啦，你几时到你刘慧卿闹啫？老实讲。即系我觉得 我都唔知几多闹咩，总之系发狂咁样闹咯。 总括一句啦， 郭佩凡叫你打啊，郭佩凡咁样，跟住郭佩凡就兄姐，你唔好咁大声啦。 我唔知呢啲系啊，即系我 咁样， 我唔知呢啲系为佢带嚟选票，抑或系一个死亡之吻嚟？我真系唔知。 我都唔知，我都真系唔知。 即系总括一句啦，选举其实一集我真系讲唔完嘅，但系 同埋我都睇论坛又系冇用咯，明明好好表现嗰啲，哇睇翻嗰个 poll 咁低嘅。 嗱呢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每一个选民咧，其实佢都会觉得佢自己系发挥紧佢选票嘅最大票值。好老实讲，问题就系话佢本身个 mentality， 佢嘅票值系等于乜嘢咧？有啲人嘅票值就系话我表得态就叫票值噶啦，有啲人就系话我赢到先叫嗰、那个叫票值。咁即係好坦白讲，新东啊真係乱到七彩嘅。 廿几席我都话去个选举论坛好似五个钟定六个钟。 有好多三四个 percent 支持，即係张超雄你老实讲你冇得话好定唔好㗎喎。佢不嬲选开，佢有自己一个梗局嘅支持者，就係啲少数族裔啊，又或者啲少数社群嘅票啊。你冇人 有难民 啊。难民系啊。咁你冇人有资格叫佢唔好选㗎喎。问题就系话呢个嘥三个 percent， 嗰个嘥三个 percent， 嗰三个 percent 就系令到容海恩究竟个美籍入到去嗰个关键。 你咪你范国威同埋郑家富，你都系抢紧票啦， 系啦， 咁近。 咁所以唯一一样嘢可以估嘅就系话个美籍究竟系咪低到建制派可以攞到，定还是泛民真系多人争到就系话佢美籍都攞唔到咧？呢、這个就系唯一今年要睇。 我觉得新东真系好好睇。 咁老实讲，我真系觉得咧系得新东同九西 咧。我作为选民真系好头痛。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 几时？我咁咪讲乜？我唔投俾阿婷。 我星期六见过一个朋友阿红头啊，大家知边个红头啦，系嘛？咁其实佢都同我讲咧，佢都好头痛紧，究竟佢投俾边个？咁我话我都唔识，即系唔俾到任何意见，因为事实上你可以拣嘅人其实有好多个。 新东真系好幸福啊，选民。 所以如果要 round up 一句嘅话，我觉得有一个。一个大部分嘅选民，可能十零个 percent 嘅人，系会真系根据去嗰日六点钟戴耀廷嗰个策略选民投票咧，嗰度应该系有一个影响。 咩升立啊？选 民 升 立，雷动升立。 升立 啊！咁我觉得嗰样嘢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过系少人做啦，嗰日 唯一 大家快啲做啦，唔该。 可以大家寄望㗎囉，即係你只要嗰日嗰个 information 系大家都 access 得到，大家觉得自己认为自己系策略性选民，你如果睇得到嗰个数据嘅话呢，咁我觉得你都系值得你一个参考好紧要嘅数据嚟嘅。咁但係我如果呼唔呼吁啲人早投票呢，我就觉得我应该系呼吁嗰日啲人迟啲投票㗎。 即係我觉得你系打死都系投嗰、那个，你快啲投咗佢。 啊，应该咁讲，系你啱，你啱，我错 ，sorry。如果你系打死都会投俾陈志全 嘅 话， 民主党嘅咁样， 系陈志全嘅话， 快啲去投啦。 系陈志全嘅话，你就早早去投。 等我哋知道个数据， 要 report 俾 center 听，你投咗俾陈志全吓，因为系一个 contender， 你先系有，即系你先系值得一啲策略性选民去帮你嘅吓。你如果觉得自己系未拣定嘅。咁你就唔該，你可能遲啲六七點你先去投，但你如果揀定嘅，早啲去投票。 同埋你係唔理乜嘢嘅，你可以做八點後嘅救兵咯。 係， 即係嗰一萬個攞曬落一個美籍嗰度嗰個。 係，嗰、那個就完全係百分之一百。 即係你係 平於呢個機制啊！ 投啊啦，到時真係 係。 即係如果大家當佢係非建制嘅話。 咁我都系重申一句咧，陳雲根梗係睇信唔信過，梁仲恆更加信唔過啦。呢兩位唔信過，但係問題就係話 ，sorry， 即係我同阿當娜已經勾啦。新東嘅選民係覺得梁仲恆同陳雲根係值得支持嘅，咁我哋冇計嚇，咁就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啦。 做個策略嘅選民啦。 呢幾個禮拜 係時候揾阿 Angus 或者阿 Benny Tai 上嚟又講下呢、這個。 系啦，睇下系啦，睇下下集搵唔搵到 Benny 啦吓，咁就留意我哋 Facebook 啦。如果我哋突然间有啲咩评论嘅话咧，可能透过 Facebook 同大家接触多啲啦。咁就多谢大家收听，下集再见，拜拜。 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Woo!